黄老居士说， 我们今天有幸读到《无量寿经》，千载难逢，切莫轻易放过呀。而且此法是难信之法，说听都难，说的能使人信服，听得也竭诚接受，依教奉行。如非诸佛如来本愿威神加持，光靠个人绝对办不到啊。坚固深信，时易难遭。 读此经如深信不疑，佛已为此人受记多次。 此人过去生中已曾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那么他何以未往生呢？ 只因为未有坚定深信，遇到外面的境缘，心就动摇了，被牵着走啊。 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 佛讲此经真实之理 与真实之事， 理事亦如，乃是限量不过分， 亦非不及， 其广大的程度尽虚空， 遍法界， 上至等觉， 下至地狱， 通通平等得度。许多罗汉菩萨都不相信， 因为其智慧浅的缘故。 古德说， 此法门纯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一切法门皆修因治果，唯独此法门是以果为因。 正因为如此，一切诸佛同所称赞， 也自然蒙一切诸佛同所护念。 父主汝等做大守护。 父是传授， 主是主父， 护持要信受奉持， 如说修行。 其次书写供养读诵，依照经典修习， 并且广为宣传，令一切众生皆有机缘听到此法门。 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备受为苦。 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效于佛。 常念施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忘，增减经法。 常念不绝，则得道结，佛法如是，作如是说。 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刹。为诸有情长夜利益。 长夜即世俗常说的黑暗时代。古德常讲， 人类的知见普遍都是错误的邪知邪见，真正智慧不能现前。 以我们自己来说， 没有明心见性，即是在长夜之中，在无明邪见之中。 何时断邪见破无明，如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才能脱离长夜，相当不容易啊。古大德说， 佛说许多法门，在理论上讲皆可以了生死出三界，事实上依其方法修学，困难重重，内外均有障碍，很难成就啊。 修得再好，只能得人天福报， 想超越三界则不太可能。 幸亏有此念佛法门，其好处是 不需要破无明断烦恼，也能脱离长夜，而且很有效的让我们能达到超越六道轮回的目标。 只要依照经典的教训实行，方法正确，因果无有偏差， 决定得生净土。 平常要对此经深入研究， 勤奋精进，如说修行。 至于成就与否，90%在于修学态度，方法充其量只占10%， 所以有良好的修学态度，不懂方法也能成就。 过去有人请示印光大师， 学佛有无秘诀呀？ 大师说， 有，诚敬而已。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当孝于佛，那现在佛不在世，如何孝敬于佛呢？ 我们在讲习中常提醒各位，心同佛， 愿同佛， 解同佛， 行同佛， 德同佛， 即是孝于佛。 孝字在六书中属于会意，上面是老字， 下面是子字， 两代合而为一谓之尽孝， 不能合而为一即不孝。 李老师常讲， 孝字含义无尽的深远，过去无始，未来无终，不但父子一体，祖孙一体，尽虚空变法界，情与无情皆属一体，孝即圆满，圆满的孝道即成佛。 华严经说， 情与无情同源种质， 此孝道圆满之相， 也就是法身。 孝心在世上表现的是 平等心、大智慧、大慈悲心， 一切诸佛如来他们都做到了。 常念师恩， 师师相承，第一个老师谓之本师， 即释迦牟尼佛。 报师恩要报代代相传的老师。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常念师恩呢？ 必须把老师的教诫如说奉行， 并且要发扬光大。 佛的本愿是叫我们 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备受为苦。 把本师的愿望做到了， 才是真念佛恩呐。 佛法中尽心尽力去做，即谓之圆满功德。 如果不尽心尽力去做，虽做得再多再大，也不算圆满功德。 由此可知， 修集圆满功德对每一个人说都是平等的。当令世法久住不灭， 此言很明显的令我们弘扬经典， 不要由我们的手中把佛法断绝了呀。 从前宣传佛法只靠两种方法， 一为书写，一为口头传说， 相当的困难。现在印刷术发达，可以大量印送， 如果财力许可，可用电视广播。 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 这几句经文看了之后令人毛骨悚然， 真是不可思议啊。 此经是五种原译本之汇集本， 自古至今汇集此经者有四人， 前三人都有增减经法， 所以对于经法要坚持啊。 无得毁失， 毁是毁坏， 失是丧失， 其中含有两义， 一是依此经典修学而错解佛意， 二是流通经典以个人的意思，事至变通，做得不如法，使人对经义误解，不能往生， 或使人修学落于边地遗城，受500年的冤枉。 无德为妄，增减经法。 此两句好像是针对前面三位汇集人而言， 因为这三位在汇集时对经文都有增减取舍不当。 夏老居士的汇集本在文字方面繁杂的与深奥的都舍掉了， 取说理是因果，异于通晓的细文。 无一语而不详参， 无一字而不互教， 使人接触经本生欢喜心，真是经当明确。 当然也是三宝加持。 常念不绝，则得道解。我法如是，作如是说。 佛教我们 以此经典修行，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得无上菩提之大道就快了。 此四句合起来是全经的总结， 也可以说佛说法49年之总结。 千经万论，处处指归， 归向净土法门。 佛对我们的真诚爱护， 几乎如爱护独子一般呐。 佛说， 我所证得之法就是这个。今天整个和盘托出此如来亲证之果法。 换言之，如来说出亲证成佛之法， 同时也是十方一切如来成佛之法。 我法如是，作如是说， 这八个字真实到了极处， 慈悲到了极处。 诸佛如来出现世间， 讲经说法，普度众生，能是敬矣。 如来所行散见在经论中，说到行就是 日常生活行为，处事待人行为。 一切所行可归纳为三大类： 对人， 也就是对有情众生； 对物， 也就是对无情众生； 对事。 佛在大小圣经典中说的很多，在本经经题中将如来所行分为三类，也就是 清净行、平等行、觉行， 此三者为总纲领。如果心行不违背总纲领， 即是随顺如来行； 若是落实在事项上，则真是无量无边呐。净宗同修将如来所行归纳为五个科目。 第一个即观经的三福。 佛说， 此三福是一切诸佛敬业正因。第一，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 众戒即五戒十善，如做得清净就解脱了。 而楞严经内有一段经文，四种清净明悔讲得非常详细，可以作为本经的补充。 第三，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 发菩提心很难懂， 也很难讲。 古来大德说的艰深，不容易懂， 也有的太简略，看了之后也抓不到纲领。 在古人著书中，善导大师《观经四帖书》对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讲得很详细， 也可以作为本经的补充材料。 六合是处众， 在社会上与大众相处，共有六条必须遵守。 一，见和同解， 也就是建立共识。 二，戒和同修， 每个人都守法， 社会即安宁。 三，身和同住， 和谐相处，同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乡村 或一个道场。 四，口和无争， 争论不休为动乱的根源。 最重要的是第一条，见和同解，意见相同即无纠纷。 此用教育可以做好。佛法传来以前， 中国古圣先贤就注意到教育问题。学记中说，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李老师说， 中国从前是以孔孟思想为教学的标准，宋朝朱熹编四书，大学中庸原来是礼记中之两篇，他把它取出来做单行本，再取论语孟子编成四书，此即中国人建立共识的基础。 四书编辑的构想与华严的架构很相似，我想朱熹是读过华严的。华严有理论、方法、表演，仔细看四书也是一样。 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论语孟子是表演。 孔孟如何把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也极像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中国读书人以孔孟做榜样， 读书的目的志在圣贤。 佛教传到中国后，大乘佛法与中国固有文化儒家思想不谋而合。 五，义和同乐， 大家欢欢喜喜共处在一起， 没有任何的摩擦。 六，利和同均， 利是绝对不能均的， 因为富贵贫贱是宿世行为的果报。 明白道理之后，富者肯布施， 贫者肯安分， 对富人能尊敬， 使贫富生活能接近平等而已。 此要靠教育，如果教育失败，必然天下大乱。李老师常说， 现在的教育注重科技，从前注重伦理，教民众如何做人，明白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间的关系，长幼有序，各有应尽之责，如佛教育极为相似啊。 其次是三学，戒、定、慧。 而六度是菩萨入世弘法利生的六条守则，必须要遵守的。 最高的法门是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普贤行最要紧的是拓开心量，念念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然后才能做到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我们把如来所行简单的只取五个科目， 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 生活规范以此五条已完全包括在内，种善根、修福报，五科足矣。 然后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圆成佛道，当生有望。福慧始文第四十七。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 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 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 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道于他路。 此品经文是接着前一品的重诵，有机会听到这个念佛法门。经上说， 如果不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于此正法不能闻呐。 一方面是自己的善根成熟， 一方面是诸佛如来本愿威神加持， 所以一接触这个法门即生大欢喜心。 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 是指不能接受这个法门的众生， 因为其造作十恶，共告我慢，懈怠放逸，懒散，不能精进， 这些都是不能相信此法门的障碍。此处邪见的意义较为狭窄， 专指不能相信这部经典，不能认真念佛求生净土。 各位应知， 佛当年在世说了许多经典法门，凡是接触道者均受到其利益，佛灭度迄今已经三，众生的业障烦恼习气比从前人加重，其他法门已经不灵了。 诸位不妨试试看，依照经典修行， 能使心地清净，烦恼少，智慧开，唯有这个净土法门仍然有效啊。 前面读过佛法将灭时， 佛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最后半句是比喻，把恶教懈怠及邪见之人比喻作盲人，不认识此法门， 所以没有办法开导他到一条永脱轮回成佛作祖的光明之路啊。